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3集。小男孩才十岁出头，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和爱丽丝梦游仙境有关的知识理论。娃娃脸突然开口说，红桃王后理论。唐默看向他，红桃王后理论。红桃王后对爱丽丝说，在她的国度，你努力奔跑不一定会前进，只会停在原地。爱丽丝说，在她的世界，只要你对着一个方向奔跑一段时间，肯定会前进。然而红桃王后告诉他，在仙境，你只有用两倍速度去奔跑，才有可能前进。红桃王后理论，努力不一定会带来进步，只有当努力达到一定层次，彻底做出翻天覆地的革新，才有可能改变现状。 按一定速度奔跑，只能留在原地，无法离开。 小男孩思索片刻，他想明白后，意识到 什么才算是双倍的速度？ 什么才算是翻天覆地的革新，翻天覆地的变化？唐默拿起小阳伞，他将小阳伞的伞尖指向鲜艳的红宝石墙壁。唐默微微一笑，砸墙。一分钟后，伴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，红宝石墙壁被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洞。紧接着，唐默、娃娃脸和小男孩加快速度，将这个洞越掏越大，终于能让一个人顺利通过。三个人依次从洞口里爬了出来，这时候也不管他们爬的姿势是不是有点狗爬式。三人离开洞口后立即站起来观察四周。小男孩惊呼， 怎么还是这里？ 不错，这里是他们一开始离开的那条走廊，那条属于紫色队伍的走廊。三人走上前，发现地面上有一滩黑色的血迹。小男孩说， 这里真的是我们一开始离开的那条走廊，那我们到底算不算是离开了宝石？ 声音戛然而止。小男孩回头一看，他错愕地发现刚才他们钻出来的那个洞消失不见了。不仅仅是洞，他们刚刚钻过来的宝石走廊变成了一堵黑色的墙。三人去检查了一下，发现确实洞口不见了，宝石走廊也不见了。他们再转头看向前方，只见在那个放置月亮花的高台后，曾经高高升起的墙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扇高大巍峨的大门。这扇门静静地锁在那儿，仿佛在等待着谁去推开。小男孩明白了， 那是红桃皇后的卧室。 唐默笑道，那是红桃皇后的卧室。他们走出来了。红桃皇后的宝石城堡是一个空间错乱的地方，宝石走廊从始至终就是一个陷阱，999个岔路口没有任何意义，守护在死路尽头的卫兵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想要离开宝石走廊，需要的不是选对正确的路，也不是打败卫兵，而是打破这个莫比乌斯环，实现红桃王后理论，做出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唐默三人砸破了宝石走廊的墙壁，现在他们成功走出来了。在砸墙的时候，唐默就将一朵月亮花还给了小男孩，因为游戏规则第四条，只有拿着月亮花的人才有可能走出宝石走廊。唐默不确定小男孩没有月亮花能不能钻出刚才那个洞，以防万一，他把花还给了对方。如今三个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朵月亮花。唐默说，走吧，到他的卧室去。小男孩点点头，跟上了唐梦的脚步。娃娃脸的声音在两个人身后响起， 所以现在只要把月亮花插到花瓶里，宝石走廊就会永远关闭了。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了上去，跟上两个人的步子。啊，那这个游戏是不是很快就要结束了？这多没意思呀，我还想要再多玩一会儿呢。要不然我们再回去宝石走廊玩一会儿，反正也没有三个小时呢。唐默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你想继续玩的话，刚才可以不和我们钻洞过来。娃娃脸摊摊手，脸上仍旧是那副笑嘻嘻的样子。三人走向红桃王后的卧室，小男孩说， 小心，说不定那个卧室里有陷阱，也说不定红桃王后。 一把锋利的匕首从唐梦的眼前飞过，几乎擦着他的睫毛划过，铮的一下钉在了墙上。唐梦反应极快地往后避让，然而又是一把银色的小刀从他的眼前擦过。这人的偷袭来得太过突然，小男孩连惊呼都没有发得出，唐默更是勉强避开了两次，身形不稳往后跌倒。娃娃脸笑了一声，他的手指灵巧地翻转着一把银色的蝴蝶刀，锋利的刀口每每擦着他的手指而过，不断地攻击着唐默的双眼。唐默不断地往后倾倒，最后他一手撑地，趁机娃娃脸伸出手抓向了唐默另一只手里的月亮花。一切都来得太快，小男孩只看清了大概，娃娃脸的右手就已经握住了唐默的月亮花的根茎。然而就在这一刻，唐默竟然早有准备，他一掌撑地重新站直，同时他的另一只手死死地按住了娃娃脸的手腕，阻止他抢花的动作。娃娃脸青年笑容消失，他错愕地抬头看向唐默。唐默手掌一翻，一根巨大的火柴出现在他的掌心，他将大火柴的红色火柴头对准娃娃脸的右臂狠狠地撞下去。同一时刻，一股炙热的火焰从唐默的掌心烧起，高达1350度的火焰点燃了火柴，也点燃了娃娃脸的右臂。唐默挥舞巨型火柴，在空中划出一个圆满的弧度，着火的火柴头与地面摩擦后，火焰消失，只是火柴头黑了一块。而另一边，娃娃脸往后倒退三步，他抬头看向唐默，刚喊了一句你，突然他脚下一空，娃娃脸反应快速地伸出手抓住了唐默的裤脚，一个黑漆漆的无底洞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了走廊中间。这个无底洞和唐默之前遇到的一模一样，甚至还在同一个位置。三个小时前，白灵女掉进了一个同样的无底洞，三个小时后，娃娃脸拉着唐梦的裤脚也被洞里的这股吸力不断地往下吸去，但娃娃脸终究比白灵女强太多。她一手拽着唐梦的裤脚，另一只手臂上燃烧着熊熊火焰，她仿佛没感觉疼痛，她拉着唐梦的裤脚不需要唐梦帮忙竟然就要上来。这时唐默将巨型火柴用力地垂在地上，他看着这个即将爬上来的娃娃脸青年微笑道，多亏了你，我才知道这根火柴真正的作用是什么。只有1500度以上的高温火焰才能点燃这根火柴，而被这根火柴点燃的东西不被全部烧光，火焰就永远不会熄灭。娃娃脸拉着唐默裤脚的动作一顿，他抬起头死死地盯着唐默。唐默说，现在砍了你的手臂你还能活下去，否则白若瑶，你会被他活活烧死。白若瑶的双眼在这一刻睁到最大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唐默，火焰噼里啪啦地燃烧着，他就这样看着唐默，仿佛要将这个人牢牢记在心里。然后下一刻，娃娃脸忽然笑了，他毫不犹豫地松开拉着唐默裤脚的手，甩动银色蝴蝶刀，硬生生地将自己着火的右臂砍了下来。娃娃脸掉下了无底洞，他的声音夹杂着笑意从无底洞里传了出来，在走廊里回荡。 姓赵的，我很期待下次见面，你千万千万不要再遇到我。 与此同时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在走廊里响了起来。 叮咚，华夏七区玩家白若瑶 华夏六区玩家傅文生成功通关黑塔一层普通模式，完成主线任务宝石走廊的绝境生存游戏，成功存活三个小时，共通过112个岔路口。玩家白若瑶获得月亮花零朵，获得零个奖励。玩家傅文生获得月亮花一朵，获得一个奖励。 从白若瑶突发偷袭到他斩断手臂跌入无底洞，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只在60秒内。当傅文生反应过来时，那个总是嬉皮笑脸的娃娃脸青年已经消失在漆黑的无底洞深处。他意识到刚才娃娃脸想要抢唐默的月亮花，却被唐默反制服了。傅文生警惕地看向唐默，心里浮现出一个问题， 你不是在通关黑塔一层？ 刚才黑塔通知白若瑶和傅文生通关了黑塔一层，但他没有说出唐默的名字。傅文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唐默的任务和他们不一样，甚至极有可能他攻略的不是黑塔一层。唐默看向傅文生，这孩子看似轻松，口袋里的手却已经握住了手枪，只要唐默攻击他就会立即反击。不过让傅文生惊讶的是，唐默没有攻击他，而是走到一边将地上的两朵月亮花捡了起来。唐默坦然地说，是，我攻略的是黑塔二层。傅文生的脸上露出一瞬间的惊愕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。这个只有10岁出头的小男孩故作冷静地说，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 唐默说，你不是已经猜到了？ 你要把月亮花插进红桃王后卧室的花瓶里，关闭宝石走廊。 你知道你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吗？突然被提问，傅文生沉默起来。如今他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唐默也没有要他命的意思。这个聪明的小男孩思索片刻，决定将自己的主线任务说出来。 存活3个小时，并成功走出100个岔路口。 刚才黑塔通知通关的时候，有说过存活3小时，通关112个岔路口的提示。唐默早就猜到了傅文生和白若瑶的真正任务，但这次听傅文生亲口说出来，唐默勾起唇角，露出笑容。唐默说，你没有骗我，语气肯定。傅文生有点不大明白， 任务都结束了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 唐默微微一笑，没有开口。因为这个小男孩并不知道，50分钟前他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，只不过当时他不像现在一样防备地盯着唐默，而是犹豫了很久，最终把自己手里的月亮花递了过去。 你的任务是把月亮花插进红桃王后卧室的花瓶里。 没有月亮花，唐默无法完成任务，无法通关宫塔游戏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